围绕你每分。

也祝愿大家在今天美好的天气当中有美好的心情吧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音乐吧。 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，春柳春花满花楼，水不问纱窗，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。滴不尽相思血泪泡红豆开不完，春柳春花满花楼，水不问纱窗，风雨黄昏后，忘不了新愁与旧愁。